那么也不能成立是由极微组成的了。可是我们世间明明看到有这些山河大地这些诸事的法，所以这是违反世间限量的。所以知道呢，实有极微，不能成立。那么因此具色无论是有具合意或者是无具合意都不能成立。由此可知，外道和小圣执着实有极微可以组合成具色是不能成立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实有极微不能成立，那么由实有极微组合而成的具色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。那么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十一项，这里就加入一点音名的说法。汝之具色，许有方分，亦不许相合。凡显成立，即为无合，不由无方分。汝之具色，许有方分，亦不许相合。汝呢，就是指有部论师。前面的第十一颂，这个论主呢，假设即为有具合意，并且予以破斥。于是呢，有部论师便设立转就说，即为是无具合意的。为什么即为无具合意呢？是因为即为没有方分的缘故。可是呢，有部论师为了解释世间现见诸法的出现，于是又安立了诸具色有具合意，因为具色有方分的缘故。那么这种转就呢，在第十二颂的前两句被论主破斥了。于是呢，此处论主假设有部继续转就，允许具色有方分，但是呢，具色没有相具合意，凡显成立，即为无合，不由无方分。这种具色有方分，但是具色无具合意的转就，与前面有不安立的即为无方分故，所以即为无具合意，反而显示出无具合意与有方分或者无方分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有方分者也是无具合意，无方分者也没有具合意，因此知道呢，即为无合，不由无方分。即为无具合意，并不是因为如你有部所说的即为无方分的缘故，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。若由无方分执即为无合，具既有方分，具舍应有合。若由无方分执即为无合，论主破斥了即为有具合意以后呢，有部论师施设转就说，因为即为无方分，所以即为没有具合意，这样呢便可以远离了即为有具合意的过失。具既有方分，具舍应有合。那如果依照你有部论师的安例，由于即为是无方分的，所以即为无具合意，如此呢则依照比量可以知道，由于具舍是有方分的，所以具舍应该有具合意才合理。可是论主假设的转就却说，具舍辗转亦无合意，具舍有方分却没有具合意，这个就跟比量推论出的结果相违反了。所以知道论主假设的转就，具舍辗转亦无合意是不合道理的。比力量云，一同法喻中，如我所说即为无合，因无方分故，欲如心心所。比力量云，比有部论师呢可以如此的安立比量，安立比量时呢，在譬喻的部分呢可以有两种状况。第一种呢称为同法喻，第二种呢称为异法喻。这两种比喻呢，如果安立的正确的话，都可以使比量成立。